在京城这次会试中啊，于谦顺利考中进士，并最终被任命为御史。在之后的宣德元年的朱高煦叛乱中，于谦以其洪亮的声音、严厉的词句、深厚的骂功，狠狠地教训了这位极其失败的藩王，并给明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于谦走上了青云之路。宣德五年呢，也就是公元1430年，明宣宗任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并派他巡抚山西、河南等地。那么这一年呢，于谦只有32岁，年仅32岁却已经位居正三品、副部级，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于谦也成为了他同年们羡慕的对象，这当然与朝中有人赏识他是分不开的。而着力栽培重用他的正是三杨，像杨士奇、杨荣这种久经宦海的人自然是识货的，于谦这样的人才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事实上，当时确实有人对于谦升迁得如此之快表示不满，而杨士奇却笑着说：此人是难遇之奇才，将来必成栋梁，我是为国家升迁他呀。奇才不奇才，栋梁不栋梁，也不是杨士奇说了算，只有干出成绩，大家才会承认你。于谦就此离开了京城，开始了他地方官的生涯。不过估计他也没有料到，这一去就是19年。在这19年中，于谦巡抚山西、河南一带，他没有辜负杨士奇的信任，工作是兢兢业业，在任期间威望很高，老百姓呢也十分尊重他。更为难得的是，他除了有能力外，还十分清廉。正统元年，王振已经掌权，他这个人是属于雁过拔毛型的，地方官进京报告情况，多多少少都会带点东西，即使是日常用品，王振也是来者不拒，让人哭笑不得。可是于谦却大不相同，他是巡抚，权力很大，却能够做到不贪一针一线，不但自己不贪，也不让别人贪。一个贪，一个不贪，矛盾就此产生了。于是正统6年，也就是公元1441年，一直看于谦不顺眼的王振找了个借口，把这位巡抚关了起来。结果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王振完全没有估计到于谦的人望如此之高，如果要杀掉这个人，后果可能会极其严重。于是王振呢退让了，他放了于谦。这件事情也让王振了解到，于谦这个人是不能得罪的。后来于谦官复原职，王振连个屁都不敢放，可见王振此人实在是欺软怕硬，纯种小人。在牢里依然大骂王振的于谦出狱后，依然坚持了他的原则，清廉如故。曾经有人劝于谦多少送点东西做人情，对于这样的劝解，于谦做了一首诗来回答。估计啊，他本人也想不到这个无意间的回答竟然变成了千古名句，为人们所传颂。倦怕蘑菇极现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言话短长。正统13年，于谦被招入京城任兵部侍郎，他的顶头上司正是旷野。旷野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在其任间，他与于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两个人合作无间，感情深厚。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估计于谦会熬到旷野退休，并接替他的位置，当一个正二品的大官，死后混一个太子太师的荣誉称号，明史上 留下两笔，于谦钱塘人，何年何月何日生，任何官，何年何月何日死，应该也就是这样的。对于于谦和旷野自己而言，这样的生活似乎也不错。可是历史不能假设，旷野不会退休，于谦也不会那么平淡活下去，惊天动地的正统十四年终究还是来到了。之后便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内容，贸易纠纷，边界吃了败仗，太监的梦想，愚蠢的决策，苦苦的劝阻，一意孤行，胡乱行军，最后一起完蛋了事。于谦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但他无能为力，他也曾陷入极端的痛苦。旷野是个好上司，好领导，他给自己很多帮助，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牺牲在远征途中的命运可能本来应该属于自己。不要再悲痛下去，是应该做点什么的事了。在国家出现危难之时，总是有些人挺身而出为国效力，这样的人我们称为英雄。在美国人的心底都有着当英雄的渴望，就连王震也不例外，他出征也是希望得到这个称号。但英雄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如果那么容易，岂不人人都是英雄？一般看来，英雄是这样的几种人。所谓英雄者，敢为人之所不敢为，敢当人之所不敢当。所谓英雄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所谓英雄者，坚强刚毅，屡败屡战。如此之人，方可称为英雄。但是在我看来，真正的英雄绝不限于此。所谓英雄，其实是一群心怀畏惧的人。要成为英雄，必须先学会畏惧。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着天生的英雄，没有谁一生下来就会刚毅果断、坚强勇敢。在母亲怀中的时候，我们都是同样的人。如果你的人生一帆风顺，那当然值得祝贺，但可惜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在你的成长历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而这些挫折会带给你许多并不快乐的体验，踌躇、痛苦、绝望纷至沓来，让你不得安宁。被人打才会知痛，被人骂才会知辱。当你遭受这些痛和辱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要实现你的目标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会开始畏惧，畏惧所有阻挡在你眼前的障碍。如果你遇到这些困难，感到畏惧和痛苦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应该同时意识到决定你命运的时候到了。因为畏惧并不是消极的，事实上它是一个人真正强大的开始，也是成为英雄的起点。不懂得畏惧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困难，也无法战胜困难。只有懂得畏惧的人才能唤起自己的力量，只有懂得畏惧的人才有勇气去战胜畏惧。懂得畏惧的可怕还能超越他、征服他，最终成为他的主人的人就是英雄。所以英雄这个称号并不单单属于那些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事实上所有懂得畏惧并最后战胜畏惧的人都是英雄。因为即使你一生碌碌无为、平淡度日，但当你年老回望往事时，依然可以为之骄傲和自豪。在那个困难的时候，我曾做出了勇敢的选择，我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真正英雄，畏惧并战胜畏惧的人。关键只在于那畏惧的一刻，你是选择战胜他，还是躲避他。人生的分界 界线就在这里，跨过了这一步就是英雄，退回这一步就是懦夫。于谦不是天生的英雄，至少在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日那个早晨之前，他还不能算是个真正的英雄。虽然他为官清廉，虽然他官居三品手握大权，但这些都不足以证明他是个英雄。他还需要去显示他的畏惧和战胜畏惧的力量。于谦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从他怒斥朱高煦到不买王振的账，他一直都很强硬，似乎天下没有他怕的东西。但这次不同，作为代理兵部事务的侍郎，他要面对的是瓦剌的大军和城内低迷的士气，自己生死可以置之度外，但如今国家的重任已经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必须谨慎处理，一旦出现失误，后果不堪设想。于谦十分清楚，逃就会丢掉半壁江山，所以不能逃。那么战呢？说说豪言壮语自然容易，但瓦剌攻来的时候用语言是不可能退敌的，万一要是指挥失误，大明王朝有可能毁于一旦。是战是逃，这是个问题啊。面对如此重担，如此巨责，谁能不犹豫万分，谁能不心生畏惧？于谦也是人，也会畏惧，但他之所以能够名留青史，永垂不朽，就因为他能战胜畏惧。他并非天生就是硬汉，从幼年的志向到青年的科举，再经过十余年的外放生涯，直到被召回京城担任兵部侍郎，他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平步青云，也曾被人排挤，身陷牢狱，几乎性命难保，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练着他。也正是在这一天天的磨练中，他逐渐变得坚毅，逐渐变得强大，强大到足以战胜畏惧。旷野临走时，戚继的目光还在他的眼前，到了这个时候，他应该站出来挽救危局。可是身陷敌营成为人质的皇帝，野心精锐的士兵，城中惊慌失措的百姓，不堪一击士气低落的明军，还有类似徐成这样只顾着自己的逃跑派，煽风点火，一切一切都在提醒他，这是一团乱麻，一盘死棋呀。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弊，不苟而全。于谦最终还是迈出了这一步，国家兴亡我来担当。见义难迁之人该杀。于谦就是这样训斥徐成的。他接着说道，京城是天下的根本，如果就此迁都，大事必然不可挽回。难道诸位忘了宋朝南渡的事情吗？他的这一番怒吼震起了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朝中第一号人物吏部尚书王直站出来公开支持于谦，而明代历史上另一个连中三元者，后来的宪宗重臣商禄也站到了他一边。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主战派终于打动了朱祁钰，并坚定了他抵抗到底的决心。由于于谦已经代理了兵部尚书，且又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所以朱祁钰便把防守北京的重任交给了于谦。这是天下最高的荣誉，也是天下最重的重担。三朝后，于谦走出了大门，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回想起这个并不平静的早晨， 他也不由得感到惊心动魄。但此时的于谦已经没有时间多想了，因为此时他那瘦弱的身躯已经承担起了国家兴亡的重担。在8月18日的这个早晨，他进行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也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转变。他的不朽传奇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8月19日，于谦召开了他的第一次军事会议。必须说明的是，这位兵部侍郎虽然是个与军事打交道的主官，之前却从未指挥过军队，算是书生上阵。话虽如此啊，书生上阵未必就不行。南宋的郁允文就是以文官的身份组织战争，并最终在采石击败金湾燕亮数十万大军的。于谦虽是文官，但他对兵法也有研究，排兵布阵很有一套，相信是小时候看课外书打下的基础。所以说课外读物啊，实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当于谦真正了解到目前京城的情况时，他才意识到摆在眼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撇开那些逃跑投降派不说，军事上的压力就实在吃不消，土木堡失利几乎把所有的老本都赔干净了，京城里连几匹像样的好马也找不到，士兵数量不到10万，还都是些老弱残兵和退休人员。这倒也罢了，关键在于士气不振，一流部队被抽调出去作战，却落了一个全军覆没的下场。侥幸逃回来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自然会把敌人描述得极为厉害。城内的二流部队听到这些前辈们的议论，自然心里害怕，在他们的眼中，野仙和他的蒙古骑兵简直就是外星怪物，一个人长了好几个脑袋，怎么也打不死。但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当然是代理的，自己也没有信心。朱祁钰也不算是个胆小的人，可是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也没了主意。虽说目前他同意抵抗，但如果再打个败仗，朱祁钰也是很有可能改变主意的。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修筑堡垒既显耀自己，又可防土匪抢劫。这引起了郑广根的注意，村民的说法有事实依据吗？在史志专家侯清明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北甲村一户侯姓人家的家谱。据家谱上记载，侯家在明清时期正是介休首屈一指的大户。侯家的三兄弟曾经在北甲村建立商屯，发家之后又将商屯改建为了三个堡垒。那么张壁古堡的修建是否有同样的原因呢？郑广根回到村子重新开始进行调查。经过一处老宅子时，郑广根被影壁上一个福字吸引住了。福字鹤头龙身，威严无比，正对着影壁的便是气宇轩昂的大门。种种迹象看来，这里的主人当年或许显赫一时。郑广根得知，这里原来是一个叫张李维的大户人家的院子，至于张家是否富甲一方便不得而知了。这时郑广根想到，也许能像北甲村一样，在张壁村的宗谱宗祠上找到一些证据。令人遗憾的是，偌大一个张壁村竟然找不到一份完整的宗谱。村里倒是还留有几家宗祠，但这些祠堂大多破败，而且已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祖宗一向敬畏有加，甚至超过了对神佛的敬畏。但是张壁村为什么却对宗谱和宗祠如此不重视呢？难道这与他的特殊历史有关吗？对介休历史颇有研究的王荣亮先生提供了一个信息。据他了解，记载张壁内容最多的文字资料既不在史籍上，也不在宗谱上，而在另外一种特殊的载体石碑上。在村民的指点下，郑广根在村中的庙宇中果然找到了很多石碑，其中一块石碑上正刻有张李维三个字，下面记叙了张家为修建庙宇而捐款的事迹。这说明张家当时的确十分富有。郑广根对其他石碑的内容也一一做了记录，他发现石碑的年代大多为明清时期，记载的都是村民捐款的事儿。石碑后面则刻有捐款人的姓名和商号，这些商号尤其引人注目，它说明当时张壁有很多人在经商，而且规模不小。石碑上的记录印证了张壁曾经有不少富人，结合附近村落的情况，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壁的古堡正是由当地的富商所建。在得出结论的同时，郑广根又感觉到很纳闷，张壁村交通闭塞，山水贫瘠，怎么会产生如此多的富户呢？这个问题从山西的历史上找到了答案。明朝末年国力贫弱，山西正好位于明王朝实际控制线的北方边境上，朝廷在北疆设立了很多军事防御体系，当地人便借着供应军需物资的机会沟通贸易，发家致富。一些人后来便成为在山西乃至全国都引人瞩目的晋商。晋商主要发源于山西的晋中盆地，更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介休一带。财富殷实的商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扩建高大的城墙，建起威严的城门，这既可以显示他们的地位，还能够防范盗匪的劫掠。在张壁村一块康熙五十年所立的关帝庙重建碑记中记载道：我等遭明末之时，贼寇生发，寝不安息。可见明清时期这里确实经常受到贼寇的侵扰，所以乱世之中富商们才会出重资筑堡以求平安。在专家们帮助下，通过石碑上的铭文借鉴附近村落的历史， 郑广根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张壁村的明宝暗道正是明清时的晋商所建。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似乎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但郑广根心中却并不畅快。这些高大的城墙和复杂的地道网络，仅仅用来防止土匪的偷盗，是否显得过于夸张？加之张壁村的一些特殊现象，郑广根隐隐觉得张壁的秘密还埋在黄土之下。专家认为，要追寻张壁古堡形成的年代，可以借助查证村中建筑物的最初建造时间。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方法。并不心甘情愿的郑广根再次研读了村中石碑上的铭文，他发现在关帝庙重建碑上记录的捐助人当中，竟然有50个姓氏，而在另一块石碑背面，捐助人也有41个姓。可见张壁实际上是一个杂姓村落，宗族关系很弱，宗族的观念淡薄。那么张壁这个以张为姓的村子为什么会成为杂姓村呢？杂姓很显然就是由于人口频繁流动造成的。在中国古代的农业村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是因为天灾，就必定是因为战争。战争，郑广根再一次咀嚼着这个词汇，只有战争才能和规模浩大的城墙、错综复杂的地道相匹配。郑广根的怀疑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翻开历史，中国最重要的帝都绝大多数都在山西周边，西南方有长安、咸阳，南方有河南的开封、洛阳，东北方有北京，而山西以北则是强悍的少数民族的盘踞地。正因为如此，历代政权便都以山西为屏障，导致这里战争不断。但奇怪的是，并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张壁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直接关系。为寻找古堡的建造时间和建造者，专家们想出了一条思路。张壁的壁字就是堡垒的意思，这说明此地叫张壁的时候，堡垒的形制已经形成。那么要追寻张壁古堡形成的年代，则可以查证村中建筑物的最初建造时间。这种推理可能存在着疏漏，但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方法。于是张壁村中的古建筑成为解答谜团的新线索。这个兴奋的想法就像黑暗中的火焰，引领着他到更深远的历史之中去寻找答案。郑广根开始利用寻找村中古建筑物的年代来间接地求证古堡的修建年代。在这些古建筑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庙宇了。清朝的石碑，元代的戏台，金朝的墓葬，张壁古堡的历史在郑广根手中一点点往前推进。但是随着时光的倒退，迷雾也越来越厚重。古堡虽然在南宋时期可能已经存在了，但它的历史还能向前追寻吗？张壁村仅有200多户人口，庙宇却有20多个，供奉着儒、佛、道等各派人物。在这众多庙宇当中，位于全村制高点上的疙瘩庙最为突出。疙瘩庙是南门建筑群的主体，也给儿时的郑广根留下过深刻的记忆。郑广根记得，小时候他常常独自一人溜进庙里，庙里供奉着2尊人像，中间的一尊由于坍塌残缺而无法辨认了。 旁边的那一尊虽然还在，但因为常年的烟熏火燎而显得黑暗阴沉。如今郑广根再次走到庙里，大堂中香火依然旺盛，只是两尊人像都已不存在了。原来由于人像残破不全，村里决定清理之后重新修建。看来疙瘩庙在村民们的心目当中还是非同一般的，但那个令郑广根感到可怕而神圣的黑色人像会是谁呢？当郑广根在这里向村民询问黑色人像的事儿时，很多人竟然说不太清楚。回想起庙里香火旺盛的情景，郑广根很疑惑，村民们竟然不知道自己供奉的是谁。或许张壁村的变迁过于频繁，人们延续了以前的生活，却并没有记住以前的历史。后来几位老人告诉他，黑色人像就是年画中贴在门上手持钢鞭的门神。中国传统社会的门神，一个是持剪的秦琼，另一个就是手持钢鞭的尉迟恭，两人都是隋末唐初的名将。但尉迟恭在别处是用作年画贴在门上的，为何到了张壁成了庙中供奉的塑像了呢？是他和张壁有特殊的关系，还是老人对黑色人像的一种猜测呢？郑广根在疙瘩庙外搜寻时看到了一块石碑，石碑的题记为重修可汗庙碑记，这就是说疙瘩庙实际上叫做可汗庙，并且在元朝时重建过一次，但最初建造时间却不得而知。不过这么说来，可汗庙在元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可汗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对首领的称呼，那么为什么张壁会留有这样一个庙宇，而里面供奉的实际上又是一个汉人呢？可汗庙中许多不可解释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却让郑广根觉得里面必有玄机，他或许正是解开古堡之谜的一把钥匙。村中的老人告诉郑广根，要说年代久远的古建筑，除了可汗庙以外，张壁村外还有一座古塔，当地人称之为秦王塔。秦王是唐太宗李世民登上帝位前的封号，郑广根立刻联想到，尉迟恭恰恰是李世民手下的得力战将，正是在他的协助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开创了大唐王朝的基业。秦王塔和可汗庙遥相呼应，把张壁的历史拉到了群雄纷争的隋唐时期。郑广根很迷惑，尉迟恭本为李世民的手下爱将，为什么他们会在介休发生战争呢？在介休市一个叫后土庙的地方，王荣亮引荐他看到了一块残碑，碑文中记载，当年尉迟恭确实曾在介休附近征战，而他对抗的就是李世民，只不过后来尉迟恭感动于李世民的文治武功，遂降唐，成为唐朝的一代开国功臣。可见尉迟恭的确是李世民的对手，而当时他效忠的则是赫赫有名的叛将刘武周。隋朝末年，北方突厥势力强盛，刘武周正是依附突厥势力发展壮大，他虽然自立为王，却向突厥称臣，突厥还册封他为定阳可汗。理清了这些历史关系，郑广根心中豁然开朗，既然可汗庙中偏殿塑的是尉迟恭，那么主殿上已经塌毁的人像便是刘武周了。刘武周虽为汉人，但他接受了突厥的册封，被供在可汗庙里也就不足为怪了。李世民和刘武周的战争声势浩大，意义深远，因此在各种史书上都有记载。刘武周利用介休境内的绵山作为屏障， 顺着黄土高原的地势修堡垒、挖地道、建造防御设施也在情理之中。但史书记载一般只提到介休，并没有细化到村落，因此郑广根觉得还有必要搜寻现实中遗留的证据。史书中记载，决定刘李大战的关键性一仗是在介休城南绵山之中的雀鼠谷展开的。雀鼠谷是一个险要的山口，距张壁村不到10里地，与李世民直接对阵的是刘武周的妹夫宋金刚。据介休县志记载，宋金刚溃败之后落荒而逃，唐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击，但追到一个叫张南的地方时，宋金刚和他的败军突然消失了。专家根据一些志书记载分析，张南并非张南，便很有可能就是张弼。宋金刚到了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呢？也许正是钻入了张弼的地道逃走了，所以李世民找不到他的去向。经过近一年的考证，人们把目光停留在了隋末唐初这段历史上。李世民和刘武周的战争为张弼的明保暗道找到了一个有分量的答案。张弼村三面环山，伴有深沟险壑，只有村南有通路。刘武周的守兵只要盘踞其中，坚固的城墙、防守严密的巷道，便使得唐军难以侵入。错综复杂的地下暗道也利于转移和逃脱。但天下一统毕竟是历史的大趋势，刘武周的队伍早在雀鼠谷就已经惨败给了李世民，或许张弼古堡并没有来得及发挥它的军事作用，只是成为败军逃脱的通路了，因此没有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的秘密，他便永远尘封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如今当地的村民们都接受了古堡和地道是刘武周所修建的观点，但依然有一些问题未能找到答案。据记载，刘武周在介休正式驻军仅10个月，要想修建这样复杂的军事工程难以想象。况且尉迟恭作为镇守介休的大将，他投靠李世民之后难道一点儿都不提及地道的事儿？史书上也不做任何记载吗？或许推论的前提就不正确，地道和堡垒根本就不是同一时期同一人所建，他们的谜底还需要单独去寻找。但直到今天，除了隋末唐初这段历史，专家们还没有找到更可靠的答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也许正如这错综复杂的地下暗道一样，等待着人们打开那个尘封的出口。 远古的麋鹿啊，不停奔跑，追随着月光。树上的鸟儿啊，讲述着沉睡的原始梦想。 继续尘缘，继续愁，花落雨残，空悲切，万般流水到寒秋，长亭一句冲直流，夜不眠兮人消瘦，山有木兮生红豆，相思如叹两春秋，光斑驳了流年，楼断树影迷了云初秀，眉深锁一池碧波愁，人生如梦难守怎长久，落日斜阳影啊，长风影满袖，醒我何求谁知心忧，重回首小楼谁独倚啊，凭栏惹相思，手心梦是谁寄风流，春秋啊，光斑驳了流年，楼断树影逆流云初秀，眉深锁